措施，中方坚决反对并采取对等措施，再次呼吁相关国家从事实出发，科学适度制定防疫措施，不应该借机搞政治操弄，不应该有歧视性做法，不应该影响国家之间正常的人员交往和交流合作。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此外，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该区。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7至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仍然有几阵雨，本周后期和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星期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星期初朝早市区气温降至12度左右。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31点，跌56点，总成交金额1,313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69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06点，升5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9.5，跌9毫。腾讯控股362.4，升4毫；美团178.5，跌2.1；恒生中国企业73.44，跌0.8；中教控股11.34，跌6.6；比亚迪股份207.2，升5.8；中国平安56.75，跌0.8；友邦保险86.35，跌9.5；港交所373.8，跌3.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9，英镑9.492，瑞士法郎8.484，澳元5.384，加元5.829，新西兰元4.977，欧元8.382。每百日元对港元5.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53。日经平均指数报26,175点，升201点。港金报17,46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5.24美元，卖出1,875.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万公窝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排到东山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温思劳街。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旺角花墟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圣德垃圾医院。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挤塞，排到窝打路道。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亚街老街。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一段慢车，龙尾德宝花园。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排到兆安苑，而元朗公路去十八乡交汇处方向的车龙就去到榄口围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5:57，听朝日出时间是朝头早7:05。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啦。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好多人都换咗证啦，点解你仲拎住旧款智能身份证？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会喺2023年2月11日后停止接受换证申请。而领证服务将会维持至2023年3月3日。换证最后阶段， 把握时间换证。未换证的就快点预约了。 老豆，你而家得闲吗？我哋嚟。 哦，大个女终于知道找老豆探讨人生呢。 人生我哋一阵先探讨啦，我哋嚟探讨咗个实名登记先。我之前收到电信商登记提示短信，话要喺2月23号之前完成张太空卡嘅实名登记，如果唔系啊，就用唔到流动服务㗎啦。 你老豆我啊，一向都系快人一步嘅，上年已经同你阿妈去咗电信商门市一齐登记咗啦。你都唔好等啦，18间指定邮政局都可以免费帮你㗎。 其实上网都得。我而家咧就去电信商嘅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先。 仲有啊，有咩问题可以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啦。 佢带住个肚，有爱地加入呢个家。 另一个佢，典型嘅上海女人，美丽、成功、自信、高傲。 佢。任劳任怨都只为用入夫家， 佢十分痛锡自己嘅细佬，但对介入嚟嘅佢万分提防。 两个女人， 一个家庭， 姑嫂间嘅矛盾，刻画国家新时代家庭现况。 国剧830《心居》，逢星期一至五晚8:30， 港台电视31。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印尼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Bahasa Indonesia. Pemerintah menawarkan vaksin COVID-19 gratis untuk semua orang yang memenuhi syarat. Mereka dapat menerima vaksin di pusat vaksinasi komunitas, klinik pemerintah dan swasta yang ditunjuk, stasiun vaksinasi di beberapa rumah sakit pemerintah, atau membuat janji temu dengan dokter swasta. Tiket pada hari yang sama tersedia untuk orang yang memenuhi syarat di lokasi yang dipilih. Vaksin COVID-19 sangat efektif dalam mencegah kasus parah dan kematian. Jika Anda belum menerima vaksin atau menyelesaikan rangkaian vaksinasi, Anda dianjurkan untuk mendapatkan vaksinasi sedini mungkin dan menyelesaikan semua dosis yang dianjurkan. Untuk lebih jelasnya, silakan kunjungi www.covidvaccine.gov.hk。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今年21岁，原本在一间 coffee shop 嗰度做 part time， 谂住翻去大学咧就系读呢一个历史，但喺网上咧就被发掘有机会出版歌曲啊！佢嘅名叫做 Katie Gregson McLeod。 I'm 21, 一夜之吹之心 Between being numb and feeling everything Good days only serve as relief again Now I'm watching as I waste away my days and nights It's a crime 虽然打乱了他的人生计划，但这首作品成为他一夜成名之作，也是懂得弹钢琴和主唱这首作品。新日榜占第十位 Katie Gregson McLeod Complex。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月十号星期二的五点十四分，苏动音乐 ，Hello， 波成， 喂，嗨， 你好嘛？ 唉，今日就预告一下我哋，嗱，今日我就唔喺公司啦，今日就预告一下，就今日六点钟啦，就会有云浩影出现喺骚动嘅。 冇错啊，因为恭喜啊 ，Cloud 啦出咗佢自己嘅个人专辑啦，咁啊一整年嘅努力咧都集合咗喺呢一张嘅专辑当中，咁所以咧今日咧就会同啊 Cloud 倾下啊，到底呢张专辑嘅一啲制作过程啦，佢一啲小心思放咗喺入边咧，咁啊整个嘅制作过程咧，我哋都会喺六点钟听到啊 Cloud 同我哋分享嘅，咁啊但系喺呢半小时咧。我想先讲咗嗰一样嘢咧，就系、是、我谂国际间都有好多嘅乐迷会留意到，就系、是、因为 Rolling Stone 咧呢一个嘅音乐杂志咧，最近就发布咗一个叫做有史以嚟最伟大嘅200位歌手嘅一个排名。咁啊，其实听到呢一个好权威性嘅杂志去发表呢个200位嘅排名嘅时候咧，我未睇嗰个排名咧，我心入边其实即系我谂大家都会噶啦，自己心入边一定系有一啲答案，觉得边一个系应该排第一，边个应该排第二，自己心目中都会对照下啊，到底自己嗰个谂法同埋到底呢一个权威嘅音乐杂志会唔会都比较相近呢个口味咁样样咁。我深信有啲人可能係會發現自己嘅答案同佢嘅排名係近嘅，但亦都有好多嘅網民反映翻係頗唔近嘅，因為事關幾大嘅爭議就係、是有好多嘅流行歌手都冇入圍，或者可能係嗰個排名比較後啦，即係例如可能 Taylor Swift 都係比較後少少啦，或者可能 Michael Jackson King of Pop 啦，咁但係佢嘅排名喺200名當中佢係排86，咁就有好多網民就嬲嬲豬聽到喂。King of Pop， 你俾86名，佢会唔会过分咗啊？咁样， 因为好啦，我觉得咧呢排行榜咧真系好难搞同埋好危险嘅，即系究竟利用咩准则？咁当然佢哋都有讲嘅，即系 Roy Stone 自己都有话，哦，我哋系叫做 Greatest Singer， 即系讲歌手，唔系讲 vocal， 即系唔系纯粹好听嘅，系要讲佢对呢个流行音乐。是有一个几大的影响力啊，是啊，啲嘢原创啊，诸如此类，叭叭叭咁。但系因为我觉得个难咧，同埋好容易自己捉虫咧，就是你点样量化嗰件事咯、 啊。 即系Michael Jackson 嘅影响力同埋 Justin Bieber 嘅影响力喺呢个 pop 先，你点样去量化佢？其实好难嘅。咁但系佢又虽然唔衰，即系好衰唔衰咧？你话200大排名不分先后咧？咁可能會容易啲啊， 係真係。 但係你硬係要俾啲排名佢，我知呢啲係一啲機密嘢，或者我知呢啲係幾好嘅。咁、但係就冇啊。咁你都預咗會俾人嚼㗎啦，因為已經係超越咗每個人嗰啲，因為每個人都知道我嗰啲同你嗰啲一定唔同㗎啦。 冇錯。 咁但係你個 list 可以 fulfill 到嘅人數多啲，咁就會顯得你嗰個 list 係點樣講啊？好啲啦，或者公信力高啲啦咁樣，但你一排排名咧就出事， 因為 難計啊！ 你冇嗰個量度標準嘅原因係你可能講緊歷年橫跨咁多年，其實大家講緊嗰個量度標準可以係好唔同嘅，例如可能係 Michael Jackson 嘅年代，佢係講緊電台嘅播放率啊，或者可能係呢一個嘅碟嘅銷售情況係點樣啦？咁可能到新代嘅一啲歌手，例如 Justin Bieber、Taylor Swift， 可能佢哋講緊嘅係串流平台嘅点击率啊，或者可能佢哋 MV 有几多人睇过啊，嗰、那个嘅量度尺度唔同嘅时候，你就会好难将佢哋摆埋一齐，然后夹硬俾个排名佢哋去做比较咯。咁我睇翻咧，其实 Rolling Stone 佢我其实200个咧，好老实讲嘅，当中有一啲都真系识唔晒嘅，但系亦都有一啲系真系见到熟口熟面嘅名字，例如可能第二名有 Whitney Houston 啦、啊，系啦，第五名有 Mariah Carey 啊。第六名有 Ray Charles 啊，第七名有 Stevie Wonder 咁样，咁你会觉得啊，其实都 有佢嘅合理情況，就係、例如可能 Ray Charles 或者 Stevie Wonder 呢一啲嘅音樂人，我哋都知道，喂，可能佢真係喺好多年前，即係尤其我哋做呢一個嘅音樂桑拿嘅時候，有一啲嘅名字我哋會經常提到，因為可能佢哋好早期已經係對呢、R&B 啦，對呢個 blues 啦，係啦 ，soul music 啦，或者可能係對 rock and roll 呢一啲嘅比較喺樂壇主流啲，影響咗歐美市場好多年嘅音樂類。他们真的是很早期的一些先驱，所以你会觉得、其实他们排得前是有些合理的，都啱数的，例如 John Lennon 可能他都是排12名，但是同时间我都会有一些位置就觉得、是不是好像可以有些好一点的位置呢，有些歌手例如可能 Bob Marley， Bob Marley 他是排，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90几名，96名左右的，那我会觉得啊，即如果以先驅嚟計，Bob Marley 都係一個 reggae， 即係雷鬼音樂嘅先驅啊！即如果有聽過雷鬼音樂嘅人都冇乜理由會唔識 Bob Marley 噶啦。咁跟住我就會覺得拗頭，點解佢嘅排名又好似即我覺得會係偏低啲咧咁樣樣。咁但係我後屘冷靜翻，我都諗一諗，就係你都要觀察翻，就係、佢係 Rolling Stone 啊嘛，佢係一個即係比較多偏向係講緊呢一個R&B 啦，講緊呢一個嘅 Rock and Roll 啊，或者講緊 Blues 市場嘅一個音樂雜誌，即係你會 feel 到佢哋比較偏向喜歡呢一類型嘅音樂，咁所以你都會見到佢比較重視嘅都係呢一個市場入邊嘅一啲 artist 咁樣咯。 係啊，因為我覺得睇每一個排行榜啊，或者睇呢啲咁樣嘅編輯精選嗰樣嘢咧，你睇嗰、好自然嘅，你即刻就會睇排名啦，係咪先？ 冇錯。 但係你要你睇排名前咧，你真係要睇下佢嗰、introduction 嘅，因為通常喺即係佢標題，你一定係會吸睛咗先嘅。 係。 系啦，你见到哇，200位最伟大嘅歌手，我睇下，咁你吸咗精啦嘛，你就觉得被吸引，你就去睇啦。但系通常嗰个 criteria 或者佢哋自己 focus 嘅 angle， 即系你做任何 research 或者做任何 study， 你都有 limitation 啊，或者你有 criteria 嗰样嘢啦。嗰、个 introduction 咧，其实佢系会深刻俾咗一啲嘅牵制嘅，即系用翻你头先嗰个例子 ，Bob Marley， 系啊，我哋都唔明，因为。如果你讲雷鬼乐嘅话，你一定系提起佢，即系佢好似深刻代表咗一个好重要嘅 genre 啦。咁、但 系 因为佢嘅 introduction 咧，佢又写，佢话真系会好 focus 喺度讲紧 popular music for the mass。咁你就要退下一步就系谂啦。OK， 佢好代表咗雷鬼乐。咁但系雷鬼乐喺呢个叫做popular music 流行乐当中，雷鬼乐嗰个力度可能真系冇头先讲嗰啲R&B 啊、soul 啊嗰啲咁劲。 冇错。所以你見到 Beyonce 嗰啲嗰個排名就會好高咯， 係就會高咗。咁同埋佢都有講到、就係即係佢哋點樣去揾呢一啲咩人去做呢一個 voting 嘅，係啊，即係佢哋以前係就揾一啲佢話可能有啲好出名嘅 musician 去揀嘅，因為佢哋2008年都做過一次，就係100大嘅最偉大嘅歌手咁啦。咁跟住今次就佢話就混合咗佢哋自己個 Rolling Stone 裏面嘅 staff 啊，一啲叫 key contributors 啊咁樣，諸如此類。咁所以你又好喺個成分裏面係啲咩人？因為你知其實呢，我覺得好得意嘅就係我哋係受眾，可唔可以喺呢件事上面我哋呀、或者其他聽眾都係啦。咁我哋對於呢、成個世界嘅流行樂壇，我哋識嘅嗰啲通常覺得好勁嗰啲，咪頭先噏得出嗰啲名字啦，正常啦。咁但係當佢講到好偉大嘅時候，佢好多 criteria 除咗係出名之外，佢可能係講緊對嗰個流行樂嘅影響嘅時候，有一啲嘅影響，我覺得可能喺我哋呢個 position 咧，其實未必知道，但佢貢獻咗，反而咧可能係真係喺 industry 裏面外國嘅一啲真係編輯啊或者音樂人，佢哋會先知道原來呢一個嘅歌手佢做咗一啲好勁嘅嘢 ，which 可能普羅大眾未必知道。個道理就好似咩咧？我同你咁樣，如果我哋講香港樂壇嘅話，我哋嘅 angle 睇咧，同可能普遍呢行以外嘅普通普羅大眾咧，其實睇嘅唔一樣咯。我突然之間咁樣諗下，我又有少少明啦。即係譬如好簡單，我哋嗰次咪玩翻2022年我哋自己最中意嘅十首派台歌咁樣啦。其實我都知我揀嗰十首一定唔係。 大家心目中的十首啊， 一定唔係噶啦，一定唔會有個即係唔係咯，即係唔同嘅咁樣樣。咁所以 就係、是、呢、這個就係嗰個標題嘅 set up 嗰個 tricky， 佢點樣引導你去了解嗰件事咯。所以如果你係有叫做點樣講呢，好心地啲嘅，咁你咪會諗下我點樣令到件事唔好令人誤會咯。咁有啲覺得冇所謂，我食得起嗰啲抨擊嘅，食得起啲抨擊嘅，咁我咪照寫呢啲 topic 咯。因為我咁大感受係因為之前寫咗兩篇即係年尾嘅時候專欄介紹本地電子音樂，其實我都又係諗緊我個標題點樣起，即係可以講話哦，2022年最好嘅十首咁樣。咁但係你點樣定義嗰十首，我點樣講得通嗰件事，其實都唔容易噶嘛。咁所以我就明白呢一件事，然後最後我選擇咗就係要係咁戴一個頭盔，就係講好啦，我決定講2023年最值得留意嘅香港電子音樂人咁計。咁咩叫為之最值得呢？就係、是、講到明就係我好個人角度嘅個人向主觀嘅。咁既然你想，如果你想睇我主觀角度係點樣，咁你就嚟睇啦。咁如果你係想睇一個好客觀嘅話咧 ，sorry 啊，我呢個地方係做唔到客觀，因為本身呢件事要客觀，難度非常之高咁咯。 的而且確嘅，即係學你話齋，尤其如果你要係一個好客觀咧，就好難有一個咁樣200個人嘅排名入去。因為咧，其實都得意嘅，你睇翻嗰個排名 Rolling Stone 嘅排名咧，其實頭先提咗好多一啲即係叫做真係好前輩級、好早期先驅嘅一啲音樂人啦。咁但係同時間佢都可能有一啲新生代的音乐人，可能好像是 Billie Eilish 啊，或者可能是BTS 的曾国啊，这样样。那这些的可能是因为在于他自己本身 Rolling Stone 里面的一些编辑，可能他有一些是比较年纪是长一点的，有些可能是真的比较年轻一点。然后在大家不同的一些投票，或者可能他们自己的一些心水选择底下，就会出现了有一个这样好其实我觉得都幾好嘅一樣嘢，就係好包羅萬有，佢真係橫跨咗好多代嘅一啲音樂人咁樣咯。咁所以 新啲嗰啲係咪我冇記錯有咩阿瑤係咪有啊？ 阿瑤就應該冇嘅，頭先揦一揦眼。不過的而且確係有比較多年輕嘅一啲音樂人都會喺入邊嘅咁樣咯。咁啊 BTS 嗰啲又有啦。 BTS 係 啊 ，BTS 嗰啲就會有啦。咁所以可能你都會問㗎，喂 阿瑤有啊有啊。 阿瑤都有啊。哦，咁我可能 miss 咗啦，因為200位我都未全部睇暈曬逐一細睇咁樣啦。咁啊，但係知道佢真係橫跨咗好多，例如可能23。位嘅 Smokey Robinson 咁样，可能大家会觉得啊 ，Smokey Robinson 呢个名字对某一啲嘅乐迷可能冇咁熟悉，喂，但系其实可能讲紧整个 Motown 嘅年代，呢一个人嘅影响力真系好大个噃，咁样，咁所以大家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又唔好话太介怀佢个排名系点，反而系呢200个入边你自己识几多个咧，会唔会可以尝试下发掘下啊？原来有一啲未听过嘅，我又试下听下佢嘅作品啦，咁样样。 系啊，我觉得呢个几好啊！呢、 這 个 angle 最 后系啊，咁啊，所以就好似呢一位嘅歌手咁啊，佢都话自己细个俾好多嘅一啲喺呢个榜上有名嘅歌手都影响到，例如系 Beyonce 啊，或者系 Mariah Carey 都影响佢好深。咁我深信佢见到呢个榜都会觉得啊，其实都真系推介得唔错噶。咁啊，有蔚蓝嘅作品。 Please.Could we stop for a second? 但这感觉真的等会过的时间 Words We fill up all the spaces 多想一起旋律内的表情，So I'd rather sing a little song for you. Ooh, I'd rather sing it with a tune. Ooh. 暂时沉默，不要急于回应。天如亦可以暂停，即使只得一刹。 最初期一啲唱歌嘅方式都深受好多嘅歐美嘅女歌手所影響啦，咁所以亦都聽得出佢唱歌咧，其實一路都有唔同嘅一個變化喺度嘅。但係有慧蘭派台作品。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新冠病毒确诊回落至10,000宗以下，新增9379宗，输入个案有227宗，再多75个患者死亡。13间安老院舍同4间残疾人士院舍，共19个院友同1个员工确诊。过去5日内曾经呈报阳性个案，新增确诊分别有288个院友同埋92个员工。774间学校呈报1749宗个案，涉及1505个学生同埋244个教职员。对于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会同药厂商讨对药房售卖退烧止痛药加入自律性限制，未来亦都存在立法规管嘅可能性。有市民投诉难以购买本港常见品牌的退烧药，认为需要管制商铺囤积炒卖药品。港九药房总商会副理事长张德荣表示，本地药厂、药品代理商和经销商等代表有共识，以自律方式解决抢药问题，反对立法规管销售退烧药。香港制药商会会长郑香棍表示，本港有20间药厂，当中80%都有制造含扑热息痛的止痛药，存货量达到3至4个月，不赞成限购药物。卫生署呼吁市民不需要囤积任何药物，并在使用任何药物之前先征询医护人员的意见，并应该避免自行购买药物使用。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接纳最低工资委员会的建议，将法定最低工资水平由每个钟37.5元调升至40元，增幅是2.5%或者6.7%。政府将会在星期五刊宪，今个月18日提交立法会，如果获得立法会通过，将会在今年5月1日实施。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审慎考虑之后认为委员会已经进行全面和持平的讨论，适当履行检讨法定最低工资水平的法定职能。而委员会的建议已经在防止工资过低和尽量减少低薪职位流失的目标之间取得适当平衡，并顾及维持香港的经济发展和竞争力。政府相信新水平有利于香港的整体利益和发展。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进行东涌线延线项目，预计今年动工，2029年竣工。东涌线延线主要分为东涌东段和东涌西段，东段将会在现有欣澳站和东涌站之间的东涌东填海区建造东涌东站，现有东涌线的路轨会改道。东涌西段就从现有东涌站的铁路隧道向西延伸大约1.3公里，在日东村以西建造东涌西站，将会成为东涌线的新终点站。 政府发言人说，东涌西和东一带的东涌新市镇扩展区是重要的中长期土地供应来源之一，以满足房屋、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需要。沿线将会提供直接出入那一区的铁路服务。项目落成之后，经铁路由东涌西站和东站前往尖沙咀或者中环，预计比路面交通工具分别减少大约12和21分钟。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7至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仍然有几阵雨。本周后期和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星期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星期初朝早市区气温降至12度左右。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去到北角警署。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德福花园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嘉陵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律伦街一段，龙尾排到星座智大厦，柯士甸道去西九方向近弥敦道挤塞龙尾七咸道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就排到去龙日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金融市场保持活跃，经济重新发展，香港位置优越，系通往粤港澳大湾区同内地市场嘅大门。我哋会继续同世界互联互通。香港国安法让香港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生活静静似是湖水，一醉在中，醉中一些生活醉。基本岁月，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 生活态度可以有好多种，无论系点，生活仍需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1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你觉唔觉得 timing 真系好重要啊？ 重要的，尤其是当你发现有一些说话或者一些行为你讲早了讲迟了，可能最后的后果会很不同，结局也都会很不同，所以沟通真的很重要，尤其想清楚什么时间怎么说更加重要。 若如若时辰未到，似水点散下落花变朝露，若如若时来运到，水点经过瀑布，万人真好，缺一门，你尚有声门，能不管离合注定，你定悲欢，忘记他，方只遗忘密码，无密码，方可以忘记他。镜花一切如盲分瓦架，由他去转化。别去怀恨月老，至少得到但只间那。水水甜蜜俗套，暗黑先会顿觉夕阳那么好。五七言也是太多言，能肤浅忘掉对白，李白也是曲线，忘记他仿似遗忘密码， 陈奕迅最新的派台作品盲婚雅嫁，timing 好紧要的，一个人懂得珍惜一些啱的timing更加重要，不过很多时候很可惜的是调返转头想先发现这样东西。 蒲公英飞得伤感，雨继续又惨斑，分开后各种缅怀，或许不该面向大海怪自己，怪我留不住你，对不起我还爱你，曾放弃，也许是爱情我们都还没学会，受伤说失去了才珍贵，也许是爱情我们都还没学会，情歌有声音吧加眼泪，也许是爱情我们都还没学会，说狠话的注定先后悔，也许是爱情我们都还没学会。 继续有残斑，分开后各种缅怀，或许不该勉强大海怪自己，怪我留不住你，对不起我还爱你，我谎称放弃。爱情我们都还没学会，军歌有声也罢加眼泪，也许是爱情我们都还没学会，说狠话的注定先后悔，也许是爱情我们都还没学会，伤人会的泪也换不回，也许是爱情活该可悲。 李荣浩，也许是爱情。 谁又在天边？哒哒哒哒哒哒。幸福若有限时，尽情地吃喝，可不可以？血管挤逼也不管了，这刻开心才是最紧要。年年岁岁月日朝朝晚晚醉醉躺躺太多工业不讲理想大致年年岁岁滴答分分秒秒是一太短我只想看你的笑脸 一年听过两首的作品，有古巨基和 Tyson Yoshi 的《第二最爱》，还有他们是雷同已有《让时间变慢》。让时间变慢这件事很重要，我深信大家都会觉得，如果时间可以过得慢一点，自己的 timing 可以掌握得好一点，身边的人都可以珍惜得再多一点。 是否打困难的仗，徒有勇士模样，额角布满风霜，何以声调洪亮，但心声一句不响，燕蹄陪你喝酒，天地四面墙，没剑拔和弓将，仰天一笑付纸上，仍见幽默形象，在我世界中央，慈爱怎样衡量，讨生活使你见不上，背负何止千斤，你从未算账，茫茫大海乘着小船出海，傻傻问你可仰望谁，若你不在微风吹拂低头不语，将我收藏臂内，当天未知那是思乡， 整月明亮，归家路总算有方向，听着耶孙欢欣已拿下圣像。茫茫大海那日乘着小船出海，傻傻问你 有周柏豪最新排台作品讲父爱的一首歌曲《小船大海》。 还好每朝总有日出继续陪我，还有面包鸳鸯陪多一杯，如果其实欠比得的多，还是笑比哭的多，我不清楚。还好有出搞笑电影午夜重播，明早我的纠结日子叫做捱过，标准降低应该过得比较易过，有事情总可庆贺，永远同样会完，回头是明日很远，太远了无谓许愿，勉强然后信愿，才明了愿未够完，我奋斗过便能弃权，还是记得如何尽兴，如何流泪也笑着回应，扮做乐观者安慰心灵，携带香槟两瓶，只需相信生命会有被庆祝事情，和时日拼命，疲劳还是有节目如轻，不考究验证何为快乐，其实快乐无凭无证，呼吸都有纪念性，提起母亲总算健康算做不错，朋友望穿秋水最终开始拍拖，燃亮庆祝的花火，留下满足的星火，烧许都好，圣诞还是过年，团圆是还在的年，拍照提明日纪念，放弃回味以前，才留神谁在眼前，已变了我做人格言，还是记得如何尽兴，如何流泪也笑着回应，扮作乐观者安慰心灵，携带香槟两瓶，只需相信生命会有被庆祝事情，和是一拼命，疲劳还是有节目如轻，不考究验证何为快乐，其实快乐无凭无证，呼吸都有纪念性，人很多种感觉，眼泪 是随地也这样随性，寂寞日子中歌舞升平，雷雨之间放晴，干杯一下肯定会有未庆祝事情，人潮内畅泳，抬头还是有脚下明星。 六点新闻之前，听我有杨千嬅，还有事情可庆祝。转头翻嚟有 Cloud 云浩影嘅出现， 出免费泊车优惠。澳门喺星期日实施免核酸检疫通关之后，当日嘅入境旅客接近40,000人次，而寻日亦都有35,000多人次，当中香港旅客有近5,800人次。中国即日起暂停签发南韩公民赴华短期签证，韩方表示遗憾，据报中方同时暂停向日本旅客发出赴华签证。另外，南韩即日起至下个月底要求所有来自香港和澳门的航班只可以降落在仁川国际机场。在北京，外交部批评少数国家执意针对中国采取歧视性入境限制措施，中方坚决反对并采取对等措施。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此外，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该区。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7至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仍然有几阵雨，本周后期和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星期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星期初朝早市区气温降至12度左右。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梳士巴利道，尖沙咀嘅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 K 十一庙师爷嗰度啦，就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永安广场，就系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 K 十一庙师爷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永安广场。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浙江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蓝塘道上行大坑道龙尾去到成和道近桂芳街，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下行太子道东的支路车多，龙尾是排到去近九龙货仓，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伟业街近上月道，龙翔道近星河名居，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车龙排到圣贤中学对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车龙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律伦街一段车龙排到星座智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另外尖沙咀的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车龙排到近中港城，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龙尾就去到富健花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中共二十大关乎国家与香港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深切体会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和辉煌成就，明白关于一国两制的重要论述，明白我们肩负的使命任务，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和光明前景，让我们团结奋斗，共担责任，共享荣光， 學習貫徹二十大精神，共同推進國家香港發展。 我喜愛逗留，看一看花。 來吧，與藝術家一齊在創作路上兜兜風。電視節目 Art Like 有條路，介紹本地文藝創作者，透過一場對話、一段回憶，敘述各自創作過程，漫步段段尋藝之路。 Art Like 有條路，今晚七點半， 港台電視三十一。 港台電視三十一國劇夜場重啟之《極海聽雷》第一季。为求真相，主角惊险连场。 为调查三叔的下落，五邪毅然进入十一仓，一个表面上存放玉石的仓库，但实际上暗藏惊天秘密，更引嚟连番险象。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使用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伴我，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往年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极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通波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努力咗成年，终于都有回报，推出自己嘅个人专辑啦。 啱啊，宾神，佢完美演绎咗出道嘅时候，我哋俾佢嗰句平步青云啊。今年我哋赠另一句俾佢，听住咯。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浩影。 唔知道佢会唔会送翻对新嘅耳机俾自己做礼物呢？ 骚动音乐嘅嘉宾啊，有云浩影啊，系 ，Hello， 大家好，我系云浩影， 第一次见你就系平步青云浩影啦， 啊系， 系啊，即系、就是、个祝愿啦，咁啊而家结果就系好好啦， 跟住系咩啊？ 跟住之后就系、是、啊， 你记你讲啊。 是啦，你唔记得嘅咩？系你创作嘅咩？ 正到云浩影啦， 郑仲牙咧？ 唔系， 正到云浩影系上一次啊嘛， 云浩影分身、啊， 系浩影分身、啊，系、今次呢 卷 嚟啊！ 我屋企有三卷咁样嘢啦。 有咩嘢啊？ 今次我要求我哋唔读啦。今日呢一句啊，就系啊，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浩影啊！原本嗰句就行到水穷处，坐看 呢个处字嚟嘅。 系啊系啊， 边个处啊？ 地方嗰个处啊。 地方個處， 即係 somewhere 處理個處啊， 處理個處啊。 哦，呢個字寫得好，係 啊。坐看雲浩影本身嗰句就坐看雲起時嘅， 有引經據典嘅， 交俾你啦。 係唐代詩人王維嘅， 佢寫坐看雲浩影， 唔係佢寫坐看雲起時入邊，係啦，就是、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係講乜嘢咧？就係、是、一個人去行山，一路跟住條溪間行到一個位，個水源冇咗，咁樣好失落。咁佢係坐喺度，跟住發現隔咗一段時間，天上面開始有啲雲聚積喺度，咁然後佢就覺得啊，其實都唔使咁失落啊，因為原來啲水蒸發咗做雲之後，啲雲又會將啲水帶翻落個溪間嗰度， 嗯， 即係好似一個 循環 循環咁樣，同埋啲嘢唔需要失落嘅，因為好嘅嘢係會不停咁樣去嚟嘅咁樣。 係啊，好唔好啊？呢、這個俾人。 佢個反應好明顯就係、是，其實我都係覺得咧，Lolly Tot拉嗰啲咪幾好咁、樣。 哇！呢個有深度啊，呢個 好嘅。但我你講完之後，我有啲擔心，係咪我今年會有啲咩事會發生，所以要 係咪就係坐看雲浩影咯？你就係嗰個階段就係你係 升起啦，但係 水過過咗啦嘛？呢個係 係啊，即係過去水窮處過 咗啦嘛。 又或者未來都係嘅，即係 once 如果將來有一啲嘅難關都好啦，即係係啦，即係就係呢一個嘅諗法，即係唔使太擔心嘅 啦。同埋坐看雲浩影咧，就愛嚟開 show 嗰啲啱用啊！大家坐看雲浩影啊，可以 啲 fans 就 排坐咁樣 企啊！我中意 fans 企 企看都好啊 ，OK OK， 好啊，行到唔知紅館處就企看雲浩影咯， 企位啊！ 系啦，嗱，多嘢要恭喜你嘅，即系好嘅成绩啦，亦都出新即系呢个 EP 第一张啦。你自己会点样形容呢个2022年先呢？你自己 2022年系疯狂嘅一年啊！ 系， 我觉得所有嘢发生得好快，亦都做咗好多嘢，而我有少少即系同我以往嘅我有啲唔同啦，即系以往嘅我系比较保守啦，要计划先啦。今年咧就好彩就。被公司的同事牽住我，帶住我去走好多嘅新方向咁樣，咁所以嘗試咗好多嘢啦，譬如電影嘅借票啦，譬如上紅館啦，譬如去各大嘅頒獎禮啦，咁所以好開心，今年都有好好嘅成績可以回報翻俾公司。 有冇話去到幾時知道係公司話俾你聽？將今年嘅歌會集結成一張 EP 出咧？ 去到差唔多紅館 show 嘅時候，咁公司就一拼將呢個好消息就話俾我知。咁當初我就覺得嚇得唔得㗎？即係咁快出一隻 EP， 因為我其實諗都冇諗過。大家都知道呢個年代，即係好少人真係出實體碟啊。咁所以就嗰下係真係好驚訝先嘅，跟住之後就好開心啦。咁就去到落實啦，要影相啦，要去度入面嘅 design 啦，然後就好彩有好多團隊一齊去做呢樣嘢，咁所以就我又可以 focus 喺音樂上面啦，所以最尾都會有一首 bonus track 咧，係送俾大家嘅一個 raw version 嘅自彈自唱咁樣啦。 係、 但係當你一知道話有自己第一張嘅專輯出現，自己會唔會個腦海都諗啊？呢張專輯個主題應該係點呢？入面嘅嘢應該點樣做呢？個 design 應該係點呢？即係會唔會已經好有一個其實自己心入面擺咗好耐嘅一啲小願望喺度嘅呢？ 其實係冇嘅，因為呢但我好清楚自己嘅第一張專輯一定係關於我啦，咁同埋亦都好想喺呢個專輯度係擺到唔同嘅樣嘅我啊。即係好想大家去真係見到雲浩影嘅唔同嘅面貌啦，亦都聽到音樂上嘅唔同面貌啦。咁所以喺 design 上面咧，呢個專輯咧，其實係 base on 咗一個英國詩人嘅詩咧，叫做 The Cloud。咁佢係講緊雲嘅唔同嘅形態咁樣嘅。咁所以喺呢個專輯度，其實都係想展現俾大家睇雲浩影嘅唔同形態咁。 係，咁所以跟住後屘就揾咗攝影師，咁係咪都有同佢傾，即係傾下？等佢了解下你，跟住之后去，即系佢去帮你，即系谂哦，究竟有咩造型会出现喺即系呢一张 EP 里边嘅一啲相啊？咁 系啊，今次系同咗 Miss Bean 合作啦，佢一个好出名嘅摄影师啦，咁亦都系我第一次同一个女仔嘅摄影师合作，咁其实都冇话太多嘅，真系去倾佢要点影，因为呢个系佢嘅专业啦，我都好相信佢嘅专业。咁只不过系真系可能交谈当中，佢会了解到我个人系点，而佢又会将佢镜头下嘅我去呈现出嚟咁样咯。咁我都好开心，即系原来喺一个女性嘅镜头下嘅我系咁样嘅，我觉得系好多唔同嘅变化，而我系好中意嘅。 咁我哋而家手头上张专辑呢张封面嘅相系咪你自己都有份去揀啊？不如就攞呢张相做封面啦咁样。 其实咧嗰阵时咧有谂过系两个 option 嘅，第一个咧就系呢一张啦，第二个咧就系专辑入边有一张有雀仔喺个头上面嗰一张嘅，系啦。咁咧就但系我哋全部人都觉得会系第一张咧系会。 比較有嗰個希望嘅感覺啦，同埋係有一張真係封面嘅感覺嘅。咁雖然我第一次睇嘅時候都會，我覺得哦可能會有少少唔似樣喎，因為我都從來都唔會俾人咁樣低炒影我，即係打死都唔會啦。 但係原來得嘅咁樣。 係啦，但係原來得嘅。咁同埋我覺得。即係好有嗰種希望女神嘅感覺啦，即係所以我係都幾中意嘅。 好勁喎！第一次有人聽到自己形容自己做希望女神， 點樣啊？ 但我又覺得 講下，係 嘅，係嘅，同 有盼望嘅，有盼望。 我抽離喺第三身去講呢件事。 O K， 咁但係影呢一張相嘅時候，其實你記唔記得係？可能嗰個狀態，或者其實係咪即係可能係不斷轉換緊唔同嘅樣啊，或者試緊唔同 pose 嘅，即係其中一張就呢張中咗啦咁樣樣。 係啊，其實呢一張相咧，首先係低炒啦，所以係難影嘅。 係 咁嗰陣時咧，因為其實都真係好少人會攞低炒相去做封面嘅。咁因為我自己咧，其實。即系都影得好多真系靓靓女女嘅广告相咁样，咁我又唔系真系好想呢一个封面系真系好似平时大家广告入边会见到嘅我啦，我觉得太普通啦，系咁所以咧，所以咧就最尾就即系我哋中间咧有尝试过，因为我觉得接受唔到，我觉得有啲。我想试下靓女少少嘅，即系封面。咁但系有影咗一啲相系真系靓女，但系就觉得真系普通咗啲，同 埋即系平时自己咁样。 系啊，平时就冇乜特别咁样咯。咁呢一张相咧，其实我觉得第一眼望会觉得有啲唔同咁样，但系望耐咗咧就会越嚟越喜欢嘅。 系即系顺眼，你而家望到自己系惯噶啦嘛。 吓，几靓女？ 你个下。但我想知道，即系 Flo 呢一年应该好多机会去影一啲嘅硬照各样啦。咁其实有冇已经了解到我自己点样样影系叫做哇呢、這个 angle 系最靓嘅，定系即系除咗低炒以外，系啦低炒以外都冇乜死角噶。 你而家开始有啲左边面 有 邊面 有 边 面， 右 边 右边面啊，即系慢慢影多咗嘅时候，发现到了解到自己点样样上镜系比较好啲。 系啊，同埋。我记得伊健哥哥其实有同我讲过嘅，因为我觉得自己左边面唔靓啦，跟住佢就同我讲，其实因为我问佢，你觉得你左边面靓啲定右边面靓啲啊？咁跟佢话，其实我记得有一个摄影师同我讲过，佢话其实冇话左右靓啲，只不过系唔同嘅 feel 咁样咯。所以就对于佢嚟讲，当然冇左右边面边个靓啲啊，可能两边都靓，所以就冇呢个分别。 系 咁，所以我都尝试紧开始去接受自己嘅左边面嘅。 系， 我觉得都可以发现到佢嘅美嘅。 而家连呢个低炒都搞得掂啦，每日镜啦，喺以前头壳顶， 头壳顶上面高炒， 头壳顶可能会靓，真心 系啊，你上面 艺术嘢 影落嚟咁样样， 系啊。 咁但系真系望翻呢一辑相影咗出嚟，拣咗嗰啲有唔同嘅嚟咧，譬如头先讲有一个系有一只雀仔喺头上面嘅，另外有一张就系笑得好开心、好灿烂嘅。 呢度仲有啊，你哋揭好啲。 OK， 揭好啲啊 ！Sorry， 我揭得唔好 啊！你揭好啲好唔好 ？miss 咗啲啊 ，miss 咗啲重要 嘢 啊！对 唔住， 你有冇 miss 咗啊？ 咩啊？ 呢 个 前 面 啊， 我见到啊， 有埋 见到 包个手撕喺隔篱噶， 系因为佢会黐，即系佢都几密实啊，因为 系。唔係，但係我覺得呢一張係 可以唔使睇下。 唔係係正嘅，呢一張係有少少朦朦朧朧嘅感覺，然後又遮你半邊面咁樣，係有啲意境嘅。咁但係你自己係咪好喜歡呢一張呢？ 我全部都好喜歡啊！即係其實揀入去嘅都係好喜歡嘅。 但係你特登將呢張揀喺嗰個主題的 cloud 嗰首詩嘅隔離喎。 呢、這個是designer 鋪排嘅，係 spin 幫手砌嘅。 係 咁，佢其實每一即一路咁樣揭落去咧，其實係有個成個故事嘅鋪排啦，雲嘅一開始首先係個詩嘅 introduction 啦，跟住就可以 導讀導讀導讀 導讀，跟住之後願望之翼啦，就會有啲文字其實係我自己寫嘅，不過唔好讀出嚟有啲尷尬，唔好尷尬， 有啲 尷尬。 我覺得有一段咧係好適合我哋今日送俾佢呢一句㗎， 好適合喎、啊、你讀啊 ，我讀一次先。我哋 第三身啊嘛，你要抽嚟。 我哋今日送俾佢嗰句就係呢一個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號影。 咁佢有一段咧，我覺得係好貼合我哋送俾佢呢一句。清一清個喉嚨先。云层为大地带来雨水，我想同样地滋润大家的心。大雨或毛毛雨，想要悄悄地流入你心，陪伴你，安慰你。不如你自己读啊，你自己读。 哎呀，好啦， 我读一半啦，你自己读埋后边嗰半啦。 哎呀， 你要好似我咁，你要有 feel 咁样。 人哋好认真写噶， 我都好认真， 我哋好认真噶，系我觉得好甜。 你读到边啊？ 我读到， 跟住你又记得以前。 哦，好啊。 呢一段你自己读有 feel 啲啊。 记得以前上学时，总会忘记在下雨天带雨伞，只能在雨中跑起来。尽管当下狼狈不堪，回想起来还是一种美好的回忆啊！ 你唔笑咪好地地， 好地地噶。 再嚟，再嚟 cut 咗佢。还是一种美好的回忆啊！好想回到那个时候，回到那个纯粹的孩子，能在雨中笑起来的孩子。 我想知道你写即系呢一啲喺里边嘅文字嘅时候，即系谂住啲乜嘢，或者攞咩感觉去写呢一段字嘅？ 其实系reference 睇咗嗰首诗啦，咁亦都系谂自己嘅歌啦，因为其实佢每一段文字系对应翻嗰首歌啦。咁喺呢一个位嗰，其实系有 mark 天气咯，即系咁，因为云其实系唔同嘅天气啦，咁所以我听歌又会跟唔同嘅天气啦。咁所以呢啲文字咧，其实我本身系有 set 个大概嘅想象中嘅一个天气，譬如佢系乌云啊，譬如佢系一啲晴朗天空嘅云啊，定系一啲阳光啊，咁我都会有 set 一个 scenario 俾自己。 系啱啱呢段系咪乌云啲噶？少少乌云噶。 啱啱呢段啊， 开心啲嘅个尾。 个尾佢话想翻去细个嘅时候，即系而家长大咗。细个 嘅时候系到了哪里就对吧？ 即系想成为翻嗰阵时嘅自己啊嘛。 系啊， 唔同咗好多咩？专 辑入边系咯， 系咯， 你而家唔同咗好多咩？ 你觉得？ 因为我觉得嗰阵时啲嘢简单啲嘅，即系同埋冇咁多忧虑咯。即系细细个唔识谂啊嘛，即系。觉得最烦就系妈咪叫我做功课咁样，即系可能功课已经系最大件事，但系而家去到大个咗，有更多更大嘅事系你冇得抱怨嘅。细细个可能会同同学即系抱怨啊，啲功课好难做啊，点样？但系大个咗，好多嘢系真系自己一个行嘅路咁样咯。 我谂呢一年就再感受多啲啦，多啲嘢你要处理，或者多啲自己不能够一个人控制嘅嘢咯。 系啊，特别系因为其实呢一行好多可能心事咧，都未必真系同到自己嘅朋友倾啊，即系可能唔系呢个行业嘅人，好难去理解啦，或者出谋献策啦。咁所以好多事情都系要靠自己去谂啦。 掌控到宇宙，可当我感觉到负能量以后， 情没有，我堕了这泪，我已成长对吗？跟扣上不只是吗？这里到哪里，这叫成长对吗？连这家族中谁人未接受？淘脱世界美好这一对象头，成人难被眷有，来到这个岁数染淡。 云浩影到了哪里就对吧，转头回来继续跟他聊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地政总署公布，赤柱环角道住宅地皮楼标，因为地价标金未达到政府所定的底价，政府会考虑在适当时候重新出售这幅用地。政府表示，不会就投标者出价的考虑作出揣测。尽管今次招标取消，本年度土地供应所能兴建的私人房屋已经超越本年度的供应目标。政府的政策目标是为市场提供稳定和持续的土地供应，这个目标不会因为个别土地的招标结果或者某个时期的经济情况而受影响。项目上星期五截标，合共收到四份标书。行政会议接纳最低工资委员会建议，将法定最低工资水平由现行每个钟37.5调升至40元，如果获得立法会通过，今年5月1号实施。工联会的立法会议员郭伟强认为，和他们早前建议的45元现在是迟到好过没到，40元只是紧紧追回过去四年的通胀。处理政府经济顾问侯家俊认为，最低工资升幅跑赢通胀，由最初最低工资时薪28元增加至40元，升幅大约43%。2011年5月至去年11月的累计通胀是34%。巴西国会同最高法院被冲击事件余波未了，最高法院决定联邦区行政长官罗莎停职90日，话事前已经有种种迹象表明。首都巴西利亚所在的联邦区会爆发骚乱，但罗莎漠视甚至纵容。最高法院又说，有证据显示在骚乱发生当日，联邦区有武装警察车辆曾经接载犯罪分子前往国家权力机关所在的三权广场，有警员没有采取措施制止暴力，有警员甚至擅离岗位或者和犯罪分子交谈影响。 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7至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仍然有几阵雨，本周后期和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星期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星期初朝早市区气温降至12度左右。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风力楼。另外，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 K 十一秒私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而家去到帝国中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翻湾仔两边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 mega box 路面情况，港岛区。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一段慢车，排到界限街近住喇沙小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邻街一段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一段慢车，排到香港儿童医院。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乐乐见我哋食嘢，佢又想食。 好啊，咁俾佢摸一下，试下认识唔同嘅食物啦。食物多元化，为小朋友成长同脑部发育提供需要嘅营养。 佢仲想用羹自己笔、啊。 佢一岁啦，系时候教佢，鼓励佢转用杯饮嘢，自己食嘢，等佢增加食嘢嘅乐趣，由细建立健康嘅饮食习惯。想知多啲，上 www.fhs.gov.hk 睇下啦。 碧架，你上天秤帮我吊埋啲嘢上廿楼啦。我同妖姐本身小丑与皇后，今日都俾我约到佢食饭，梗系早啲走啦。 强叔强叔，我仲读紧 cross 未考到牌噶，妖姐救我啊！ 强强啊，起重机械嘅操作员，例如天秤机手，必须要有牌。你唔记得啦，咁就要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高空堕物会伤人，吊运工作要稳阵。我系崔碧架。 咁啊，嘉宾咧叫做云浩影嘅，咁你又推出咗你第一张个人 EP 啦，《The Cloud》嘅。但系真系想问下你，里边咁多只歌啦，你自己拣最中意会系边一只？ 我中意《气流》啦，因为即系都系最 近整的歌啦，咁所以各样嘢都会比较成熟，即系学咗咁多嘢之后出嚟嘅结果，咁所以又觉得气流系一个比较完整嘅一个作品，所以就系咯。会比较中意气流， 因为我哋两个都有各自拣嘅。 你解释下你， 因为我哋两个 都 有 拣气流， 系我哋两个拣嘅歌唔同嘅，我哋两个都有拣你嘅歌嘅。咁佢就拣咗到了那里就对白，我哋系拣气流嘅。 系因为波成拣咗气流啊嘛， 真 系。咁所以我拣到了， 即系显得你特别啲。 唔系， 其实原因 我 觉得 我有原因嘅。点解我会拣到了那里就对白呢？因为其实一整年去听落嚟咧，如果属于你嘅歌咧，其实去到了那里就对白。呢一首歌是第一首令到你，即你 wow 到我的歌，我就对你产生一个很强烈的印象的一首歌，就是到了那里就对白。因为我觉得由那首歌开始，我觉得哇，你的可塑性原来可以这么高的、哦、即本身我对云浩影这个人的认知，或者对你的声音的认知，我会觉得啊，他是不是都是唱一些文青一些啊慢歌抒情歌为主呢？咁然后一去到了那里就对白，我就觉得喂，原来是可以不是只是这样的、哦、咁所以由嗰一首歌开始，我就觉得好有印象啦，咁我就拣咗呢一首歌啦。 好， 就当时有冇嘢要追问啊？ 系 啊， 好完整，问翻我， 唔系好完整，佢报告完毕咁样， 报告完咗咁样。 咁你咧，你拣气流啊？ 其实我都系对哪里就对白同气流之间拣嘅。气流，我觉得系真系一个即系、就是、一个位嘅啫。我记得有同你讲嘅就系我嗰次有一次听，我起咗鸡皮。我覺得呢一個係呢個反應冇得呃嘅，你對嗰首歌嘅感覺，即係嗰個係冇理性，可能係超越咗理性。 可能係凍係咪？ 唔係，雖然呢度啲燒料都真係 温度，超越咗理性係温度。 係啊，即係我諗每一次係喺即係我都有同編曲嘅 Tony Wanda 都有講，就係喺呢一首氣流裏面，特別係喺最尾一個 chorus 之前嗰一個停頓嘅位置，然後嗰個 build up 位，我覺得係將所有嘢推到去最極致咯，嗰、那個情緒 build up 得最勁，我喺嗰個位起咗雞皮。我是这个位置赢了。 多谢波成啊。 他多谢你啊，他不多谢我啊。 不多谢你。 好伤心啊。 我都多谢，因为但你刚刚你刚刚那个气氛是报告完毕的、那个 哦我都真的报告完毕的。但是在整张专辑里面，其实那个过程我想除了影相之外啦，一些 graphic 的 design 上面啦，还有没有什么曾经有想过的一些 idea 想摆入这张专辑里？ 其实本身呢，我讲啲好 practical 嘅嘢，本身系想整黑胶嘅，即系我有谂过会唔会可以整黑胶嘅，即系因为系一个收藏嘅作用为主啦，咁但系后屘都觉得即系黑胶未必系真系咁多人可以听到啦，咁同埋个成本都贵啦，咁所以最尾咧其实就用咗一啲唔同嘅相咁样，同埋一啲designer 嘅画咧就去呈现呢一件事，咁。是啊，因为其实我对碟的 idea 不是很多的，所以很多的怎样的排版啊，或者中间的牛油纸啊，怎样建啊，那些都是 designer 和团队想出来的，我都很开心他们可以帮我制作到那么精美的专辑啦。因为当初其实我有想过啊，会不会他们买啲嘢返嚟，其实可能要啲周边商品啊，即係可能会有啲贴纸啊，或者有啲书签啊，咁即係礼物啊，即係好似大礼包咁样。 整个 USB 落去啦。呢通常好襟用啊。所以成日都话派头礼物或者系 USB 啊，水杯啊，杯垫啊。 係咪 嗰啲。 想架啊。 想架你都 想要。即係嗰啲圣诞礼物大家最唔想。 你讲到水杯啊嘛，整想架。 想架你都想要啊。 想架 OK 的，不過要有你張相， 有你張相喺度咯，係啊，咁實有嘅。如果 Album 咁咪好尷尬，即個個人抬頭都有我張相。 我係啊，可以晾喺度啊嘛，唔係收喺個櫃度，係晾喺度啊嘛，因為係想架。 即咩望到就有動力嗰啲啊？係 啊， 由呢個你講嘅。 係啊。咁但係去到，因為仲有一首歌 Nothing 喺裏面，即係 Bruno Major 嘅呢一首作品放咗喺呢一張碟裏面。咁啊，呢一個嘅諗法，即加多一首歌又係點樣嚟嘅咧？ 其实呢，本身我就諗緊呢四首歌都已经太台大家听过啦。咁我再出 EP 得四首歌呢，咁其实大家会唔会未必咁想买呢？咁但当然係呢个係其中一个过滤嘅，即过于忧虑嘅一个嘢啦。咁但係同时间我哋都摆咗呢一首 Nothing 喺入面呢，就係、是、想係一个少少嘅 bonus track 去送俾我嘅歌迷朋友啦。咁 呢一個其實係我嘅自彈自唱嘅一個 track 啦，同埋係一個比較 raw 嘅 version 啦，咁係一個 cover 嚟嘅，就係講緊一個無所事事、好 sweet 嘅一個狀態啦。咁我自己好中意呢首歌，咁所以好多謝公司就肯即係可以做到將呢首歌擺埋落去。 是不是那時一開始即是當知道會擺一隻歌的時候就想起這一首，為什麼其實都有幾首間，因為在 digital 就還有 handhold 是的，其實那時呢都是一個有趣的故事。那我們做 nothing 的時候呢，就本身是想著做 nothing 的，但是因為在錄音室裡面我就即有些靜時間，那我就是沒有浪費啦，既然都 book 了，那我就彈埋 handhold 咁樣嘅，咁去到就出碟嘅時候，我哋發現 nothing 嘅版權咧嘅問題咧，其實即係未攞到版權啊，即係嗰邊外國嗰邊未有人覆我哋，咁所以就啊點算咧？咁不如就做埋 handhold 先啦，咁因為 handhold 就可以攞到版權嘅咁，咁、但係做到 handhold 嘅時候咧 ，nothing 就 feedback 話可以有版權啦，咁所以最尾就兩首都會喺 digital 嗰度嘅，係、 哦， 但其實我嘅原意咧就係、是、想就擺 nothing 嘅，係、 我想問 nothing 呢一隻歌係你幾耐之前點樣開第一次聽呢一首歌，同埋點解呢隻歌你咁中意？ 係咯，有冇啲咩特別意思喺入邊嘅咧？ 因為其實nothing 呢首歌佢好俾到我嘅一個感覺係好似一個卡通片的感覺，即是 Pixar 是不是可以說的、是即是好像一些卡通片 的一些配樂的感覺、然後我很喜歡這些、好像一個完美 ending 的一個配樂 的一個感覺、所以就很想大家在這個這麼甜蜜、這麼安靜、這麼 calm、這麼 sweet 的環境下就完了聽完我這個專輯。 嗯，咁同埋用到头先讲自弹自唱，同埋一个 raw 啲嘅处理呢、這个谂法，因为监制就两首都系小童啊，就系、是、又系新合作一齐再玩嘅监制。 其实咧，小童就喺呢一个录音上咧，冇乜太大干涉我嘅唱法嘅，即系佢都系，因为其实呢首歌最原本嘅原意就系要俾 fans 听到我最私底下嘅自己啦，即系可能自己彈下唱下的一個我啦，咁所以喺錄音上咧，小童係盡量好想收到好多環境嘅聲音啦，即係等成件事係好 raw 啦，咁同埋亦都係即係冇去 edit。所有琴啊、vocal 啊咁樣嗰啲嘢啦，係。 咁另一首 handhold 咧，即係嗰日突然之間咦又玩埋呢一首，呢一首又對你嚟講係 呢一首歌係我。第一首自弹自唱的歌啦，即是第一首真的在条街度表演，又或者在商场度表演自弹自唱的歌，咁所以佢都是一首好 sweet 的歌啦。咁嗰阵时其实都是录低留底嘅啫 ，just in case， 我自己觉得啊 ，just in case 个版权攞唔到嘅话，咁样。咁嗰阵时其实真系我自己玩嘅，就冇任何嘅监制啊，冇任何嘅。嘅嘢，因為最尾嘅時候，我哋都冇諗過係即係會攞唔到版權啦，咁所以就都係一啲比較粗糙嘅一啲聲音。 但你諗翻起咧，今次再去錄呢一首嘅 handhold 咧，你頭先講話呢首都係你好早期自彈自唱表演嘅一首歌曲。因為再經歷你呢一年做新人嘅歷程啦，其實你再去處理翻呢首 handhold 嘅時候，有冇發現其實原來而家再去自彈自唱一首咁樣嘅歌曲，原來同以前嘅諗法都會唔同咗好多，或者都會諗多咗一啲嘢咁樣。 我覺得以前嘅諗法係要彈到唱到啦，而家嘅諗法係想彈好同唱好咯。咁因為身份唔同咗啦，以前可能真係自己鍾意唱歌，自己去比賽，自己表演，但係而家會覺得自己嘅嘢係真係會有人用心去聽嘅，所以會有更加多嘅責任想做好佢。 咁但系嗰阵时间，你话即系会呢一首第一首出去自弹自唱，嗰阵时间其实系几耐之前有周围去？ 十 十幾年前啦，十年前， 唔使驚，我唔會特登揾翻，唔會揾翻出嚟嘅。 十年前， 但嗰陣時嘅自己係，你會點樣形容嗰陣時自己咧？ 嗰陣時其實反而冇咁驚，即 係 係啊！嗰陣時小朋友唔識世界咧，真係冇諗咁多嘢，同埋系咯，当你越细个嘅时候，觉得个世界越细噶嘛，咁你会觉得自己好叻咁样， 会惊啊，因为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我就会用即系放胆去做。咁而家其实会谂更加多嘢，咁但系我又冇觉得呢样嘢系唔好嘅，因为谂多咗，其实自己唱嘅上面都有啲唔同，咁所以我觉得而家嘅唱法会比起以前更加细致咗啦，咁。因为都有好多嘢好考虑到，想即系细致一啲。以前就真系唱出嚟就算啦，咁 系上一年2022年能够企上红馆唱嗰、那个，又系另外一种嘅舞台嘛。 系 嗰次系咪都系可以有一种 enjoy， 定系其实嗰、那个哇对住咁多人升上嚟嗰个紧张感，真系唔同讲法嚟咁咧。 嗰、那个紧张。其实我因为反射弧是比较耐的、即是我去到第六场我才真的很紧张。是第一二场都还是不怕这样。所以第一二场呢都是我们 rehearsal， 然后夜晚就演出啦。我会觉得有伊健哥哥带着我就没有东西很怕啦。但是呢就后来发觉原来伊健哥哥每晚都会出不同的招，所以我都要接招，所以就会觉得好新奇，好多嘢要去適應，要去試咁樣，所以係好好玩嘅。 所以出唔同嘅招嘅意思係， 即係譬如佢會會行嘅企位會有啲唔同啦，做嘅嘢會有啲唔同啦，唱嘅嘢又會有啲唔同啦，咁樣咁所以就所有嘢要跟佢行咯，咁就。即可能有阵时会 rehearsal 系我行咗嘅，但可能佢唔行嘅，正式演出嘅时候，咁我就唔可以自己行咗咗咯，就好留意台上面发生嘅嘢， 都要好清醒，得嚟又要好投入， 系啊， 两边 系好难真系。 但有冇一种感觉，企喺台上面系觉得哇，即可以喺呢度唱歌，真系即一世难忘，或者哇，真系好中意唱歌， 有啊有啊，觉得吹嘘一辈子嘅事啊呢、這个。首先系真系可以企喺红馆上面，系真系好开心啦。咁同埋我记得有一场好深刻嘅就系、是、我见到第一行嘅观众啊，佢喺度抹眼泪啊。咁我就觉得哇，嗰一刻我自己喺台上面我就走啦，即系就唱完要拜拜。咁我都开始喊，即系我都觉得到底。我唱緊嘅呢一首歌，原來喺佢人生中係真係陪伴咗佢一啲階段，令到佢對而家聽翻佢都會有咁觸，我就覺得啊，即係呢個 moment 係好神奇，因為佢望到我，我又望到佢咁樣，咁佢手上面抱住 B B 咁樣，我就覺得哇，我唔知啊，總之嗰一刻係真係 connect 到啦，咁跟住我就覺得好感動。 記唔記得唱咩？唱完咩歌？ 唱完一对对啊，好似系。 但你自己有冇试过又系调翻转你做听众嘅角度，真系听到有流眼泪？ 通常听到有流眼泪都系我自己发生紧一啲事啦。咁首歌好中到我啦。其实有嘅，就系好耐之前咧，容祖儿有一个红色嘅 concert， 即系红色嘅裙嘅 concert， 然后喺。网上嘅一啲平台就有个咩失恋三部曲定咁即四部曲，咁嗰一个咧系我永远都系会每次听都每次心痛嘅一首歌啦。 系 笑咩啫？ 记唔记得嗰个几部曲系包括咗边几部曲？ 包括咗 心淡、 习惯失恋、飞好似三部曲。 系。即係總之就係好 relate 到喺嗰個狀態裏 面，係啊，同埋佢嗰一次唱得咧，即係佢未必係可能最完美嘅唱法，但係咁啱佢把聲好攰，然後咁啱又好襯呢幾隻歌嗰種好攰、好心痛嘅感覺，所以就覺得啊，好正。 你嘅2022年就個成績就即係呢個完成品啦，下一年又要自己有個新嘅課題俾自己啦，會係啲乜嘢咧？ 下年俾自己嘅新嘅课题，想自己淡定一啲啊，唔好咁心急啦。系咯，有啲嘢就即系冷静一啲。 心急是通常心急咩？ 唔見咗兒童嗰陣時候， 係啊，唔見咗。 人生有得必有失啊，但係最多唔見嘅就係你嘅兒童。 坐看雲浩影， 因為佢唔見咗兒童就冇得失了。 行到水窮處， 啊、但係你今年唔見咗幾多個都睇。 题外话， 题外话，我见你嗰、那个嗰、那个 depress 系去到， 唔系，我想同你讲嗰个故事，你可以唔剪入去， 我会留住佢。 咁咧，其实咧，我今次首先我系唔见咗个 case， 本身揾唔到个 case， 跟住咧我就去买翻配翻一个 case 咁样啦，跟住配翻个 case 之后咧，我就又唔见咗只左耳啦，我又再去买翻个左耳啦。呢度嘅价格已经够我买两只耳机噶啦，咁跟住之后都唔系问题，跟住俾我喺屋企揾翻我个 case 同埋我原本唔见嘅嗰只耳仔， 咁咪好咯，咁你咪有两套咯， 跟住都唔系问题，咁我谂住叫我妹，哎，你不如配翻只右耳，咁你咪有一只新嘅耳机可以用咯，跟住去到专门店系唔可以噶， 一掉一对。 因为你的 serial code 是跟了你的耳机、啊、那个是废了 是、 啊、所以我不清楚现在怎样，我看看可不可以拎埋我家那个多余的多了的耳机去内配先，唉，我希望找得返啦， 那有些士啤挺好啊，你现在找得返出来， 有一个提示就是告诉你听、要再勤力一点赚多些钱买多几副耳机放在家裡， 可能可以，我跟他不太夾，沒什麼緣分、 啊是啊、突然之間 他的 serial number 跟我的風水八字不夾， 你信這些嗎？你信這些會看這些嗎？ 我不信風水，我信 serial number， 他轉個風車可能下年 會 不見少一點的， 是啊 是啊 是啊， 靠你們幫我祈福、 啊、正所謂什麼行到水窮處坐看雲浩影嘛，你坐一陣間可能不知道去哪裡他就會突然出回來了， 成你貴言啦、 啊，是啦、 啊、但是可不可以回歸正題先，剛剛問到是剛才說他個人成日都很心急嘛， 哦，是啊是啊是啊是 啊, 是 啊, 是 啊, 是啊， 你通常的心急位你發現在這一年自己察覺是什麼地方， 心急位在工作上啦，超心急啦，可能自己真的很热爱这个行业啦、 嗯、 在譬如录音上面啦会很心急啦，想录很多 take 啦，或者在舞台上会很心急啦，然后、譬如我在、自己的 launch party 到啦，就是很想唱耐一点在自己的舞台上面，但是呢因为歌就 set 死了那么多首的嘛，那怎么算好呢，我就开始乱讲嘢啦，自己喺度讲， 死都唔走啦。 系啊，即系我好希望来年就可以控制一下呢一啲情况，即系按住个计划走啦，即系冷静少少咯。 系，我要来年希望搞个 talk show 俾我可以净系讲。 诶、欸，又可以直情开个节目俾我。 系啊，好啊，我谂住放假啦，不如你嚟做嘉宾主持啦。 诶、欸，可以啊，可以啊。 我三月都要飞啦，不如 做嘉宾主持。 可以啊，可以啊，你份粮出我都。 诶、欸，你叫佢俾你啊， 我冇资格出俾佢啊，我攞我自己份粮俾你啦。 所以2023年嘅云浩影就呢个提点，自己希望自己唔好咁心急啦。 系冷静少少。 咁喺音乐上面嘅系咪即系都啱啱几日啫？系咪之后就会再即系坐低会倾下新一年嘅 plan 究竟系点样？ 已经倾咗一啲啦，咁都希望即系尽量整多啲歌啦。咁即系就睇下用更加多嘅音乐去留住大家嘅心。 嗯，讲真嘅，有冇一下谂过如果可以有一个自己个人嘅演唱会咁就正啦？ 我觉得 mini concert 咯，暂时系。咁又冇话正唔正嘅，即系但好想真系同大家会有快啲见面嘅机会咯。 自己 mini concert 就中意讲几多唱几多都得啦， 唔得噶，都会 overrun 会罚钱。 咁咪唱少啲咯，到时 讲多啲咯。其实佢本身系一个 talk show 嚟嘅，只不过顺便会唱下歌， 顺便会唱歌。系啦， 俾你揀啦，俾你揀一個 show 嘅形式，只能夠揀講多啲嘢，唱少啲歌，同唱多啲歌，講少啲嘢，俾你揀。 咁梗係唱多啲歌啦，其實我唔係好識講嘢嘅，所以 我覺得你呢一句已經好識講嘢咯。 唔係，我真係唔係好識講嘢噶，所以我會特別係我緊張嘅時候咧，就開始亂講嘢，所以就都希望自己就真係唱多啲歌，少說話多唱歌。 嗯，係啊，2023年就係做多啲歌俾大家聽到啦。咁我哋就會期待繼續平步青雲啦。2023年， 坐看雲浩影， 係啊，坐看雲浩影。 今日多謝你 ，thank you，thank you。 Thank you.Suits and red wine, movies for two. We'll take off our phones and we'll turn off our shoes. We'll play Nintendo, though I always lose. Cause you watch the TV while I'm watching you. There's not many people I'd honestly say I don't mind losing to. But there's nothing like doing nothing with you. Dumb conversations, we lose track time. If I told you lately, I'm grateful you're mine. We'll watch The Notebook for the 17th time. I'll say it's stupid and you catch me crying. We're not making out on the boat in the rain or in a house. There's nothing like doing nothing with you. So shut all the windows and lock all the doors. We're not looking for no one, don't need nothing more. You bite my lip and I want you more until we end up. You could be dancing on tabletops, wearing high heels, drinking until the world spins like a wheel. But tonight, your apartment has so much appeal. Who needs stars? We've got a roof. But there's nothing like doing nothing with you. 结束今日嘅骚动音乐，带嚟有 Cloud 云浩影收录喺专辑当中翻唱 Bruno Major 嘅呢首作品 Nothing。听日同一时间再见。